Hello， 早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三了哈。最近呢，国外有位11岁的小男孩真的是火了，他在地铁里面呢摆摊提供感情咨询。哎，很多人就在那想，11岁的小孩就开始提供感情咨询了哈。那一开始人们呢就抱着好玩的心态，反正咨询费就是2美元，顺便吐个槽有何不可呢？谁料哈，这份稚嫩的皮囊下竟然包裹着很多充满智慧的建议。哎，尝试性的付出呢居然得到了超乎预期的回报，简直是超值了。真的可以说这么有天赋，11岁就这么有阅历了吗？让我们情何以堪呢。 OK， 我们还是继续好音乐吧。这首歌呢应该是蛮幽默的哈，来自潘玮柏、杨丞琳，打呼。 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虽然再长也不过只此一生，不因所有肮脏而玷污我心，不因全部屈辱而破碎灵魂。我走在这片土地上眺望远方，当一个正直的人带着倔强，当一颗倔强的心学会坚强，留恋只是钢铁里的丝绒，不因一场宿命而忘记初衷，不因一时干戈而辗转苟活。我站在这条街道上回望来路， 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嘿，你是否已经起床了呢？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那最近下雪的天气呢，也让气温至骤降啊，不少人都把衣服裹得严严实实。那这两天的平均气温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六七摄氏度，但在西伯利亚现在的气温呢，已经是骤降到零下六十二摄氏度啊！哇，这样的温度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对于当地的女性来说，她们的睫毛因为结霜变得更长了，仿佛等到了大自然赐予她们的天然化妆品啊！而男性的胡须则变得白花花的。 在历史上的最低温度出现在1933年西伯利亚东部的奥伊米亚康，达到了-67.8摄氏度，而本周西伯利亚地区的温度已经是达到了-62摄氏度了。哇，动物们也是被带到了室内去，除去身上的这种霜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我们这边的温度啊，是最低是-67摄氏度，对他们来说是不是跟春天一样呢？ OK， 那我们看完气温天气了，突然觉得心里面也是暖暖的，并不是那么严寒哈。好，音乐继续，来自 Wonder Girls Nobody。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it'll never change.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난 사람 싫어, 누가 아닌 게 싫어. I want nobody, nobody, nobody, nobody. 난 싫은데 왜 날 믿었네? 라고 하니 자꾸 내 말은 创造了水， 简单； 上帝加泥巴，创造了男女； 牛掰 可乐加薯片，创造了你这个胖子。1005加电波，创什么？ 什么？ 好音乐不间断，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创意不断，音乐断，爆点不断，节奏不断，让你不间断。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可否伸出双手，

他是谁？或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里的好声音。 Hello，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说到歌手魏晨第八张音乐专辑《旅程》呢，迎接了出道十周年的心路历程啊。最近收录在该唱片中的第一波主打歌《不变》也是正式的发布了。他仍然坚持是一年要推出一张音乐作品与粉丝们见面。那在这张唱片中融入了十年这个概念。做音乐呢，其实也像一场旅行吧，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和不同的音乐人合作，就好像旅行中遇到了不同的人。其实。说到最后还是像下面这首歌一样，是来自魏晨小小快乐。那这首歌呢也是在2008年他的第一张专辑，那时候或许还有些青涩，但是时间能够磨练一个人，却改变不了他的初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下面这首来自魏晨小小快乐。 广播天天年年广告不断，DJ啰啰嗦嗦，废话

什么是好音乐？ 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 100.5 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因为一些情绪激动说错了话，一着急呀，一兴奋呢，说错话就会造成一个笑话，也是难免会进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哈。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来了哈，来说一说那些因为口误而闹出的笑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这么一些笑话哈，可以欢迎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TJ 下划线 MyPM1005 留言，同时呢一定要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今天我们依然会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两张。同时可以搜索我的新浪微博 ARY，然后去关注上面留言互动，我们依然这个门票就送给你，机会不容错过。OK， 好音乐继续，来自赵传，一颗滚石。 MyFM 100.5。 为青春战斗过了吗？我的摇滚 hold 住了吗？那名叫岁月的苦茶，不好喝，依然吞下它。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身上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 我就是一颗滚石啊，谁不缺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吧，不想为谁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啊， 这一路太多的分岔，有时候甜，也有时候辣。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谢他。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 也随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能错过。 Hello everybody， 这里是陪伴你在上班路上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比较有意思啦，因为是什么呢？那些因为口误而闹出的笑话，来说一说啊。那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听众这样说的，他说和别人闹矛盾啊，我想说一句歌无恩，那结果呢，因为语速太快，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吼了一声瓜。哦，明白了，是瓜，嘴没有封好是吗？还有听众这样说，他说我姓林，叫林坤。哇，你的名字要火。他说开学第一次老师点名发作业，点到我的时候老师叫了我木棍儿。哇，瞬间无语，很尴尬啊。啊，林坤木棍儿。这当时这写字是分得多开呀。OK，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啊，欢迎来我们微信公众号去留言 TJ 下划线 MyFM 100.5。今天我说的太快，也差点造成了口误。OK， 我们既然会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要送给你，同样呢，在留言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依然会反打电话送票喽。OK， 下面这首歌曲就动感了，来自陈冠希 I can fly， 我可以。 当你听到这节奏，好几微波节奏代表着我又重新回到这个地球，看见大海浪浪清晰和潮落，人生的起伏可以追求不用强求。哦，我曾经倒过，试着爬起，只是大雪还是可是。哦，我站在路口，到底哪一条路才是出口？我只是过了一天，但却怎么好像又过了好几十年，好像小孩一步又到底做几百件，可是温暖的爱又梦会不会实现？在天边的天边有一位天使在歌唱，要不被放弃自己，爱是珍惜生命，你们不要忘记。 我望着天空，看着飞机慢慢飞过，云被吹散还会回来，坚持的勇气能否给我？我告诉自己 的我啊，只是我的故事，只想让你们都是 别做傻事。那天空如此宽阔，不管你帅哥有无天气不重要。哦，飞得越高，摔得越重，还是摔得越重，飞得越高。我望着天。

还蠢蠢欲动。他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想到街上走走走走、yeah、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我的心情像突破树在挖洞，想找到出口，找到出口，我要找到出口。谁负责轰隆隆的节奏，快出来自首，一起到遥远的外太空去甩一甩头。我今天决定我要放纵，我要海过头，我要到所有人的梦中和世界牵手、yeah、牵手牵手， 哒哒哒，来自张惠妹阿妹牵手，这里是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瑞。那其实呢，最近有一部电影《决战食神》的预告片出来了，它集结了葛优、还有谢霆锋、唐嫣、郑容和很多群星阵容啊。而且这部影片呢，在大年初一全国公映，影片近日发布了这个叫有味儿版的预告片。哎，一看到这种。这个点一听这种美食节目或者美食电影，肚子不太不争气了，直接就饿得咕咕叫了哈。那葛优呢，在这个预告片里面也是金句频现，比如说他说了一句我是吃货，便让观众找回了熟悉的葛氏幽默，还有你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张口便喜感十足。而且预告片在结尾的时候，他的回马枪说咱们玩玩别的，更有望晋升今年最热葛大爷语录。看来这么多好玩的语录，这部影片还是满满的期待啊。

哇、wow, ，Shut up and dance！ 哇，这首歌真的是感觉火力全开啊！没错，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就是说一说因为口误而造成的一些搞笑的事情哈。有听众这样说，他说跟闺蜜说不要把我的脸拍进去，结果说成了帮我拍张不要脸的照片儿。啊，我很想知道你们后来是怎么样了。还有一位听众啊，他叫宝明，他说今天的话题呢让我想起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生啊叫做朱小丽啊，这个小呢她是竹字头的那个小，没有一个老师呢能够念出中间那个字儿啊，尤其是语文老师经常会把朱小丽呢说成朱优丽。哇，每一次都是笑声一片，而且女生每次都是纠正去老师的错误啊，估计这也是无奈了。朱小丽、朱优丽，哦，把竹字头给忽略了是吗？还有蜗牛姐，她说啊，说一个能播的吧，其实我很想说你的不能播的那个。她说啊，我最怕的呢，她说我妈�ma还有姐姐，有姐姐五个，啊，真是人挺多的哈。她说。我最怕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了，口误频发啊！我看着大姨，喊着三姨，看着四姨，喊着老姨，反正喊了半天没人搭理我，唉，真是也挺无奈的啊！这样的事儿，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很多就是这种因为口误啊，造成这种很尴尬的事。比如还有一位听众，他说有一次去食堂打菜。盯着那道西红柿炒鸡蛋排了好久队，终于排到了，那对着阿姨就马上说了一句，阿姨我要西红柿炒番茄。嘿，那你想想中午食堂人那么多，后来他就灰溜溜的走了，丢不起这个脸呢。哎，其实我想说以前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经常会说着，不能说经常啊，这显得智商不够啊，西红柿炒番茄呗。OK， 我们的互动话题继续当中，然后可以去我们官方微信留言，并且一定记住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我们会反打电话，你将会获得郝云演唱会门票等着你哦。下面这首歌不错哦，来自李健，贝加尔湖畔。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My FM 100.5。 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重新牵着她的手，不要再耽误时候。 啊，寂寞星球的玫瑰呢，我不知道是什么样，但通过邓紫棋的这首歌我是明白了哈，这是亚洲小巨肺，高音飙的不行了。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因为你的那些口误而造成的一些笑话。听众朋友晴天他说，哎呀，以前我哥里面我哥家养了只狗，怎么回事，今天我也是出现频频口误了哈。他说以前我哥家养了只狗，然后呢我就去逗他，我想本来内心想的是对着狗说不许动，我是武林高手李大侠，结果就说成了不许动，我是武林高手蓝胃炎。哎呀，当时所有人包括狗狗都愣住了，被说了，后来就被叫了 N 年的蓝胃炎。哎呀，我想说你们家狗真是成精了，也能听懂人话，是不是平时经常聊聊天呢？还有位听众他说，上学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买雪糕，那时候自己的那位朋友呢喜欢吃小布丁啊，我喜欢吃老冰棍，然后去了小卖部，脱口而出，老板拿一个老布丁和小冰棍，当时店主就愣了，然后爆笑。其实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啊，真的让我觉得也看到了大家平时是多么的逗那个，还有一个英文字母啊。虽然呢有时候口误会出现尴尬尴尬的境地，但是生活中有这样的小插曲也是蛮不错的啊。所以说一个人乐不如众乐乐咯。就如同下面这首歌的演唱者这位歌手，我觉得好好的报他的名字不足以体现他的那种魅力。有请大张伟。 让我乘着爱的翅膀，让我为你放声歌唱，让我随着心的方向，追着梦的光芒，迎着最美的太阳。让我乘着爱的翅膀，让我为你放声歌唱，让我留着一缕芳香，带着一片金光，随着最真的时光 我说的没错吧？大大大大张伟啊，乘着爱的翅膀就是这么样的逗我哈、啊！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 那在中国呢，提起摇滚乐，有两个名字是永远避不开的，那就是崔健和黑豹乐队。崔健呢，作为中国摇滚教父，他的一块红布、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等这些作品都影响了很多人，而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啊，也是耳熟能详的。当崔健遇上黑豹啊，两者在北京卫视同台跨年，能够碰撞出怎样全新的摇滚火花呢？一切尽在12月31日晚19:30，奥运之城冰雪邀约北京卫视跨年环球歌会即将会揭晓答案。那下面这首歌就是特别经典了，来自崔健，《一无所有》。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仍需开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 曾经问过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笑我一段一段泪光，每一次都以为是永远的寄托，承受不起的伤，来不及痊愈就解脱，我们已经各得其所。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所以别问还差什么，我们没结果，都结了果却由他来收获。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从把磨练当成折磨，对的人终于会来到，因为犯的错够多，总要为相爱的人不想活，才跟该爱的人生活。来过走过是亲爱的路人成全我， 一首来自刘若英《亲爱的人》啊，在每次听过奶茶的一首歌的时候呢，都觉得心里面是暖暖的感觉啊。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下面这时候呢，我们也要去，哎，在打出这个电话的时候呢，都会特别的期待，因为对方你不知道要他说什么。OK， 今天我们看反打电话送上这个票的时候，看今天哪位成为我们幸运听众呢？反打电话开始喽。 喂。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啊！ 啊，天哪， 真是你， 真的是我。 等一下，等一下，我靠边把车。 好的，你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车。 啊，我没问题，没问题。好了，我刚要上高速，正好靠边了。 啊，太好了，这个电话打的真的是很准时，是不是？ 哎呦天哪，太激动了！ 巧了，恭喜你啊，感觉 啊，太谢谢太巧了。我跟闺女说，我说我一定要门票， 嗯， 她说你肯定要不着，我说我咱俩打赌。 是吗？那今天你终于可以跟你闺女说，你看妈妈怎么样？ 啊，太谢谢了，太谢谢了！每天用早餐诱惑你，终于成功了。 哎呀，但是吃不到啊。 没关系，没关系，有机会来塘沽，然后我请你。 嗯，好嘞，来， 哎，好，谢谢。 嗯。来，今天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好不好？因为口误而闹出的一些搞笑的笑话哈。 刚才说的那个是、嗯、是姨妈 的 事儿啊，对，不可以播的，能说吗？ 不可以播的，你可以看着技巧的说，怎么样？ 反正就是我哥哥口腔溃疡，后来呢，我妈说你给他拿个那个口袋去，我说哦，我问妈拿口袋，我说哦，我说妈那个。刚才放哪儿了？我妈就愣了，然后我哥就说妈说，然后我们俩就狂笑不止。这段子我们家说快有10年了。 哇，天哪！那我听你这么激动的情绪，这么乐观的这种态度啊，每天又这么懂得生活，那我相信你们一家人都是其乐融融的，对吧？ 应该是我们家是天天都是笑声不断。他们看我的朋友圈都说段子手蜗牛姐， 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啊。 对。 那这时候呢，我让你更乐，怎么样？就是四月上好运演唱会门票2张，恭喜你！ 太好了，终于得到了！ 终于得到了，恭喜你哈！那 太感谢，太感谢了。 嗯，好的，那在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那时间关系，我挂断电话喽。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待会儿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一下留言，谢谢。 啊，好的，谢谢，再见。 再见，拜拜。 哎，再拜拜。嗯， 哇，也要恭喜这位听众啊，特别的可啊，听到你这么开心，我内心也是非常的感动，很激动，而且每天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好运演唱会门票啊这样的一个礼物送给大家，能够让大家得到这样的快乐幸运，真的是满满的感动。但是我内心很纠结的就是每天互动的人太多了，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礼物送给每一个人，但是呢可以告诉大家，没有获奖的朋友没有关系，因为待会儿我们会有彬彬有礼这个互动环节，或者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去购买演唱会门票，而且有机会获取与郝云合影或者是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拨打电话25862688。其实我觉得在元旦那天去听郝云的演唱会一定没有错，因为元旦那天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而且郝云他这个名字他有一个谐音叫做好运，新的一年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运气。 OK， 我们好运气来自梁静茹，勇气。 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意，人潮拥挤无我手心里的真心。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馨。

喜欢我，哦，你喜欢我。 风的树上，麦田陪你看。摇滚的舞台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属于你的派对 ，MyFM 二十四不打烊。登录 MyFM 一零零五微信蜻蜓 App，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好乐。 MyFM 你专属的音台，你专属的好音乐，我是男主播张韶涵。 MyFM。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莫文蔚《电台情歌》。那这首歌呢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片尾曲。有时候想着，因为你的一句话能够给别人带来很大的正能量，可能这就是我每天早上四点多早起的动力了。OK， 欢迎收听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同样，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陪伴我们的一些朋友啊，来自车友会俱乐部的成员。首先恭喜齐翔、大香香、王秀丽、福建胖子，还有老男孩、傻袍子、未命名、小伟、快乐港湾、雪球、瞎猪猪，他说爆胎王报道，希望不要爆胎啊，这是最好的。OK， 还有一些微信公众平台的一些朋友，有蜗牛姐，还有红色鱼尾。吴桐林的猫女巫，还有老赵、老男孩返回18岁，还有样哥哥、天顺祥和、小魏、毛豆、耐豆豆毛、 走调的青春小小谢晴天报名 happy、啊、OK 以 happy 为结尾吧，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 happy happy happy。 OK 在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哈，因为在几首歌之后呢，我们将会进行今天的第二轮送票环节，就是彬彬有礼。 OK 好音乐继续，胡夏爱你步步惊心。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 我知道，不是所有开始都会有美丽的结局。我知道，不是所有努力都可以化作幸福。我知道，不是所有爱情都会成为天长地久。我知道，不是所有拥抱都能安慰黑夜的孤独。依旧期待一次浪漫邂逅，让你我穿过人海相遇，不后悔用尽一生所有拥抱都能安慰黑夜孤独，就期待一次浪漫邂逅，让你我穿过爱相遇，不后悔用尽一生微笑，换取刹那的拥抱。 放眼蓝天的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环游丛林探险，尽情欣赏大自然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众信旅游携手 MyFam 10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您详询581-3398581-3398。众信旅游， 环球好伙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关注 A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way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 boom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I'll be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 about other paths. I know we love to hit the road, but something told me that it wouldn't last. Switch up,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Those were the days, hard work forever. Now I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How can we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The thing I would do,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It's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Tell you. And I'll see you again. You both go out your way and the vibe is feeling strong. And what's small turn to a friendship turn to a bond. And that bond will never be broken, the love will be lost. And when brotherhood come first, then the line will never be crossed. Established it on our own when that was drawn. And that line is what we reach, so remember me when I'm gone. How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 you were standing by my side. And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at ride. Don't let the light guide your way. And every road you take will always lead you home. Oh, oh. It's one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Know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it 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e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送礼喽！ 哇，什么礼？ 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六点的月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欢迎来到一有请主持人艾瑞啊！今天还是依然要送上好运演唱会刚好。这时候呢，我们开始出题了，套路还是一样，出的这个题目，我想了一下，还是弄简单一点哈，因为大家都在开车，不用太过脑子，但是还是得认真听哦。啊，你知道啥？我们的问题当然不是你知道啥，但是答案还在这里边，特别特别容易，这完全就是送分的题目啊！就是 Tony 老师，他每天陪练的时间超过多少个小时呢？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听出来，太容易了。OK， 抓紧时间到我们公众平台去互动留言，然后留下你的电话号码。这时候呢，我们两首歌之后就会揭晓答案喽。周杰伦，开口。 海湾财富中心零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直到135平米沿街商铺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FM 1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就

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 没错，够胆你就来，欢迎来到彬彬有礼，我是 Sherry。这时候我们再听一下刚刚的题目好不好？就是他花了一天花了多少个小时在排练呢？ 你知道我们汤尼老师有多努力吗？晚上52个还在继续跳舞呢， 每天排练时间超过25个小时。 你知道啥？ 哎，不是你知道啥，而是他排练了25个小时。那很多听众都答对了，还有的听众我看到了上面写排练250个小时。哇，你一定是开车的时候太急忙打字了吧，多打了个零是吗？好，有很多听众答对了，有棒棒糖，还有大圣蝴蝶，还有打打解下云 tomorrow，宝明，然后杨萌，还有平，王永昌，西西，杨洋洋 ，I'm yours， 游回大海的鱼，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很多。OK， 那这时候呢，我们开始滚动大屏幕，看今天这位是哪位成为幸运听众呢？滚动大屏幕。好，3、2、1，停！哇，恭喜这位听众叫大金子，恭喜你！将会获得好云演唱会门票2张。没获奖的朋友没关系，因为我们明天还会继续我们这个彬彬有礼啊，还有话题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购买演唱会门票，有机会获取与好云合影，参加答谢晚宴的机会，可以拨打电话25862688。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 Cream Cream Cream， 活出美丽，来自尚文杰。其实说到最近呢，有一个比较神奇减压疗法，特别有意思，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这个疗法呢，是将人裹成粽子，这我还真没听说过。不过最近我看这照片上是在日本最近兴起了一种神奇的叫颈椎病疗法，人们呢将整个身体包裹在一块布里边，据称哈，这种疗法可以帮助人们放松僵硬的身体，还有矫正姿势的作用。岛国真的是非常神奇啊，也是很神奇的方式呢。OK， 那以上今天就是今天的音乐快速录的内容了啊。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董真为你带来的 Music Forty， 我是 Harry， 明天见喽，拜拜。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指尖下冰冷的肩膀，孤独的怎奈，微弱竹线随风摇摆，不出可归的徘徊，披肩下的泪滴掩盖